其实人生最艰难的不是选择，而是抉择。当选择成为抉择，需要的已经不是利弊得失的权衡，而是长剑既出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那份坚贞勇毅，以及剑气如红贯长天，宝光入鞘，风云淡的那份从容洒脱。面对人生的抉择，最忌讳犹豫彷徨，举棋不定。一念起处，人生因此而不同；一步走出，人生因此而改变很多很多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曾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。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你悄然无踪影。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滴滴滴滴的奶，滴滴滴滴的大奶，滴滴滴滴滴滴大奶，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。 觉得人生呢，应该要做自己，而不是出卖自己去取悦别人。真正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成就的大小，而在于是否努力去实现自我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走出自己的道路。人生呢是自己的，没必要把选择权交到别人手上。用自己的人生取悦别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也是徒劳无功的，因为无论你怎样做，别人也不会100%的满意，不是吗？ 我在向前走，

知道你是否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有时候我会觉得生命其实是自然的一种赏赐，但幸福的生活呢，其实是智慧的赏赐。养活自己只需要勤劳，让自己幸福却需要智慧。幸福是一种感受，处境不同，追求不同，追求的结果不同，心态不同，感受也就不同。真正的智慧不仅仅是让你懂得追求，更是让你明白何时该执着，何时该放手。智者无忧，全在于能够审时度势，能进能退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一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庄斐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你有个名字，我只是个影子，你的心有个影子，我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，这件事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位置，只是一场做以为是。 华灯初上，在城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，有不少散步的人群，有幸福的一家人，也有甜蜜的情侣。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，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，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，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，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，大家一起笑开颜。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，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。

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说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海贝说，有时候呢会不自觉地把工作中的做事儿、准则、态度等带到家庭生活中，往往不能够通用切记。我觉得你是在提醒广播前每一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做，是吗？你应该是深受其害吧。 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，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。爱你爱你始终，恨你恨你不懂，我真的等你等到心动，平平淡淡的爱怎能相融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 Caroline 说，不够自信，行事呢不够果断。其实孙磊也是一个比较缺乏自信的人，而且有时候做事儿可能也会犹豫不决，我是深有体会哈。这样的一种性格生活起来真的会觉得特别的累。不知道 Caroline 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呢？ 给自己一点

色海洋需要美丽终点，因为公路电影开始想去流浪。我相信破碎的月亮刚爱是两道爱上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样。你不言你不想，他们为爱而疯狂，你不言你让我胡思乱想。你不言你倔强，想你的话你不讲，你的问题一步步让我心慌，害怕我那透明渴望被你揭穿。 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不能说的秘密说，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在乎我爱的和爱我的人，凡事呢都为了他们考虑，有时候还会伤到自己，太在乎了自己会活得太累。就是如果太在乎一个人或者是一份情的话，到最后可能就失去了自我。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活出自己，不是吗？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北，我们明天见。 在人群隐藏着泪，在背后哭着满杯，两个人生活太久，到了最后无事无畏，不懂得给我安慰，这一切不能怪谁，只是我没有出息，将唯一的自尊违背。没有你，我的生命里失去了爱的滋味，有了我，你的生命里增添了不必的憔悴。不是我你不知道伤悲，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，到底应该一个人飞还是无所谓。从不让互相关的你感到